据了解，学生睡眠管理得到学校和家长的普遍重视，全国 98.7% 的学校建立了睡眠状况监测制度， 96.1% 的小学和 97.4% 的初中上午开始上课时间做到小学不早于8:20，初中不早于8:00的规定要求。少数地区因为时差原因制定了符合当地实际的作息时间，作业总量和时长得到有效控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目前的90%以上。99.6%的学生家长反映，本学期教师没有再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要求家长批改作业。教育部表示，90%以上学生在规定时间完成书面作业，91.9%的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秋季学期以来，各地各校推动双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作业总量和时长得到有效控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目前的90%以上。课堂教学质量不断提高，99%以上的学校建立了教学基本规程，99%以上的学校做到了起始年级零起点教学，注重做好幼小衔接、小初衔接，普遍建立了学习困难学生帮扶制度，98.7%的教师参与了辅导答疑。秋季学期以来，课后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教育部表示，各地各校在课后服务时间不仅指导学生有效完成书面作业，做好答疑辅导，还普遍开展了科普、体育、艺术、阅读、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有91.7%的教师参与提供了课后服务，同时还遴选聘用了20多万名符合条件的社会专业人士参与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了学生不同学习需要。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由上学期的49.1%提高到目前的91.9%。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大型木偶剧《真假孙悟空》来了。大型神话木偶剧《真假孙悟空》取材于家喻户晓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齐天大圣孙悟空威名远震，六耳猕猴顿生妒忌，变作孙悟空的模样下得山来寻衅滋事，处处与唐僧师徒作对，只因六耳猕猴变化多端，武艺高强，与孙悟空不分高下，众神仙难分真假，最后假悟空的本相被如来佛祖识破并将其收服，唐僧师徒才重踏征程。演出时间是明年的2月4号，地点就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目前还有300元最低票价。父爱如山亲子童话音乐剧《狮子王》来了。小狮子的父亲以其正义的形象定格，他世故练达，爱护孩子，即使在遇害后灵魂依然不灭，在小狮子迷惘的时候充当了一盏明灯，为其指点迷津。生活当中，我们的父亲何曾不是这样，以含蓄的方式教会我们成长，在我们最需要帮助时义无反顾站出来替我们分忧，教我们如何面对困难，面对自己的人生。父爱如山，直到我们为人父母的时候才能真正理解这几个字的分量。小狮子和父亲不正是现实当中的我们吗？狮子王观后的思考，对父爱的理解，对孩子的感染教育，比看狮子王本身更重要。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明年的2月19号，地点就在中杂东图剧场，目前还有80元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如今萌娃短视频爆火，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以展示萌娃为主要内容的账号，但是随着同志内容的增多，不少账号开始另辟蹊径，一些家长的晒娃模式逐渐畸形化，出现了2岁孩子吃播还穿着尿不湿的萌娃下厨房做菜的模式，相关话题引发关注。家长通过网络平台分享记录孩子的成长过程，需要把握怎样的度？守护孩子美好快乐的童年，为什么网络流量显得不合时宜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北京师范大学心理问题专家刘朝莹。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朝莹老师，欢迎您，刘老师。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好。 那么近期啊，有一些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上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以展示萌娃为主要内容的账号啊。那不少家长呢，也将孩子打造成了网红，并且呢，通过商务合作来实现流量变现。不过最近呢，文旅部办公厅啊，发布了一份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就提到要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保护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那您是否鼓励儿童早早的触网啊？成为网红，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是不太鼓励儿童早早的成为网红的，就是在这个年龄他有他发展的要去做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他需要去玩啊，去游戏，去跟小伙伴们一起，而不是过早的去从事成人世界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应该是在前年的时候，曾经有这个童模，就是儿童做模特的这个行业兴起的时候，也有这个央视采访过我，我同样表达了这个观点，就是这个情境，孩子确实会早早的出名，成为网红，成为摇钱树，他确实也带来了很大的收益，但是这对孩子的长期发展其实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说什么年龄该干什么，挣钱养家这些事儿是大人的事儿，是他的父母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让这个孩子来去承担，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当孩子过早的在这样的一种刺激非常丰富的世界里面待得很久之后呢，他会对一些基本的相对来讲可能更平静的一些生活，他可能就觉得没意思了。那比如说学习肯定没有做网红这么炫酷哈，没有这么刺激，那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错失了一些学习的机会，并且呢将来他会对学习这件事儿也很难产生极大的兴趣。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孩子做这些事情他势必要占用他的时间。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直播它可能需要什么几个小时要连着播，或者是拍视频，有时候一条视频它要拍很多遍才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实际上它就无形中占用了孩子的宝贵的时间。那这个孩子的这个时间，他本来是应该去发展他的认知，发展他的思维，发展他跟伙伴的关系，这些对他才是更为宝贵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孩子过早的去接触网络，成为网红，然后进而的成为成人领域里这个经济利益链上的一个重要线条的话，我觉得对孩子发展真的是非常不利。 是的啊，您刚才也是其实从这个心理学和儿童发展的角度啊，给出了儿童不适合啊早早的变成了这个小网红。我们也可以看两个具体的案例啊，在某一个短视频平台上呢，就有一个主打叫戏精萌娃的账号，视频内容呢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之间的对话。这个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呢拥有200多万粉丝，可是他们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内容却非常的成人化。比如说有的标题叫像极了和女朋友吵架、霸道小总裁、女生的心思你别猜、有钱人的痛苦哈等等，出现都是这些词。那还有在短视频平台呢，是有两个女宝宝啊，年龄都很小，一个是2岁，一个是4岁，他们是吸引了3000多万的网友的关注。那这个视频呢，平时展现的就是萌娃坑爹啊，还有母女斗智斗勇啊，打出了一个搞笑视频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儿。在留言区里有很多的网友在追捧哈，觉得这个宝贝太可爱啦，说小孩的表情很到位，很喜欢孩子。可是我们从他们的这种表现啊，互动模式，觉得是非常的成人化的。那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这种现象我觉得偶尔呢小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成人化的或者是模仿大人说话那这样的一些情境，我们成年人看到就觉得哎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确实会有这样一种感受。但是呢，如果他长期是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对孩子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家长要区分，就是说不是说这些事儿完全不可以做，而是说当他拥有了一定粉丝量的时候，可能很多 听众或者很多观众就在那里催着说啊，你有没有新的视频产出啊，我想做过内容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儿。它其实后面就没有那么多快乐了，因为你要编各种各样的场景情节，然后呢去吸引你的粉丝来持续的关注，然后呢还有就是持续的拍摄持续的上线等等，它背后已经不再是好玩这一个点了，而是变成了一个我们说它变成了一个像节目，它变成了一个产品，这个时候就对孩子发展非常非常不利了。我觉得重要的是要考量这个部分，看的人觉得哎，这个哈哈一笑特别好，但是背后拍的那个辛苦其实这些孩子们都在默默地承受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孩子过早的成人化对孩子就好吗？也不是。我们还是回到孩子的发展规律上来讲，什么年龄的孩子他该干什么是有个规律可循的。您过早的超越了他这个年龄该有的这个纯真，该有的这种浪漫，然后尽早的进到这个偏成人化的世界，其实孩子有一些美好的部分就错失掉了。你比如说我们对于小孩子来讲，很多事情他不是拿钱来计算的，比如说这个东西我喜欢，那不管它便宜还是贵我都会喜欢它，然后呢这个人我喜欢他，不管他是什么阶层什么地位我都愿意和他成为朋友，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保留那个很宝贵的那一段很珍惜的这么一段体验，这个其实是给孩子非常棒的礼物。 是的，其实不应该把孩子单独的就绑定在了一个网络这世界啊，同时让孩子去做这种不真实不符合孩子天性的这种表演哈，其实是抹杀了孩子自己的这种天真和这种孩子该有的哈这种自然的禀赋。我们看到在一些直播和短视频平台上呢，网红儿童的账号呢，粉丝从几万到上千万不等，大多数呢都是记录孩子的日常生活啊。可是有一些账号啊开始另辟蹊径啊，为了吸引更多的流量，比如说有吃播呀、美妆穿搭呀、演绎这个剧情段子啊等等啊。之前有媒体就报道过，年仅3岁呢就被父母喂到了70斤，刚过完5岁生日的小女孩就熟练的拿起粉底和眼影对着镜头向大家介绍怎么样化妆哈、啊、等等。那么您觉得这是一种畸形的晒娃的方式吗？家长应该怎么把握晒娃的这个度呢？ 首先这肯定是一个畸形的晒娃的方式。咱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孩子偶尔吃东西吃得很开心，然后我们拍下来想要给亲朋好友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然后呢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后面那个畸形的状态，是因为他要考虑粉丝啊，他要考虑流量啊，当流量突然下降的时候，当这个粉丝开始有一些不好的声音的时候，或者是催他们的时候，其实就变成了压力，就对孩子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我觉得他们不仅仅是晒娃，他其实是在运营一个媒体号，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刚才说到那个点，这是两个点，一个是晒娃呢很多父母都愿意晒，这个没问题。第二呢是畸形的部分，就是说你晒点好的是吧，就是晒出来的这些内容呢可能有些人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喜欢或者说对孩子有伤害，那这个就不应该这么做。第三个点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说的这种网红视频号啊，或者是网红的这些视频啊，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品牌啊，或者是作为一个产品去做运营的，那这个等于更早的让孩子投入到了像工作状态一样啊，这个说的神秘点，这就是等于雇佣童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更应该说这个的错误程度是要更严重的。 嗯， 是的哈，其实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哈，这个网红儿童和这样的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运营的平台呢，都是会有一些潜在的责任哈，对于孩子的这种成长发展哈，这种过度的晒娃其实非常不利的。那现在网红儿童已经跟商业利益捆绑在一起了，在这个网红儿童的账号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广告，比如说有什么好物推荐呐、直播动态呀、找我官方合作啊等等这些标签，有的是家长在运营这个网红儿童的账号，据说靠娃就能够月入15万，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特别有吸引力的这样的一笔费用哈，不菲的收入。所以有的时候为了拿到这笔利润吧，或者拿到这样的利益的话，家长就会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在啃小。那您觉得让孩子过早的去和商业利益捆绑在一块儿哈，这会对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价值观的形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咱们开玩笑的说哈，这跟雇佣童工有啥差异吗？没有，你就是拿孩子挣钱，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首先是不可取的。第二呢，我们说对孩子的影响，孩子过小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些，他可能就会认为世界就是这样的，我可能以后来钱也是要这么轻松的。那么当这个潮流过去之后，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变迁非常快，短视频的这个风潮也会过去，但孩子他还有很长很长很长的路要走。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去维持这些支出收入的时候，他的生活该怎么办？他接下来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那这些呢，都会让孩子在将来的生活中充满了更多的困难和不确定。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一定耽搁了他正常发展的那个部分的时间。那这些时间将来有一些是很难弥补的，就好像说我们知道我们小时候学习我们的记忆力，我们的这个学习速度都非常快，但是你三四十岁了再学习就很难了，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哈，在成年以后或者是工作以后再学习，那个难度要比原来增加很多，所以孩子到时候发现意识到了他需要去补课，难度也比之前大很多了，这些都会对孩子将来有极大的不利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孩子有才华本身是件好事，但是呢，大家一定要保护孩子，不要早早的把孩子的才华用掉，也不要把孩子变成一个追逐商业利益的一个工具，那么将来才能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 是的啊，那我们看到现在相关的法律也有相关的规定哈，就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组织未成年人进行危害他们身心健康的表演等等活动。那么今年6月1号起呢，要实施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也明确规定呢，网络直播服务的提供者不得为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未成年人的账号呢，他的实际注册人其实是他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成年人啊，还是有空子可以钻的。那您怎么看从法律层面堵住儿童网红孵化的这样的一个去路？另外就是法律或者是监管哈，如何能够更好的落地执行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增加监管的力度，比如说当我们看到这些视频啊，看到这些主播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去比如说去举报啊，同意有举报啊，可以去查，这些都是可以去采取的措施。另外马上家庭教育促进法就出台了，那么我觉得在接下来大家要遵照法律去养孩子，养孩子的过程中一定要去考虑孩子的身心发展，所以说监管父母的教育等等这些都需要跟得上，这样呢我们才能给孩子一片晴空，给孩子一片晴空就是给我们世界的将来一片晴空。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针对部分网络文化平台出现的利用网红儿童牟利的不良现象啊，那么这次呢发布的这个相关的工作意见呢，也提出要严管严控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表演，对未成年人单独出境或者是由成年人携带出境超过一定时长，并且呢经由审定啊，他是借助未成年人来积累人气谋取利益的这样的直播间或者短视频的账号。或者是利用儿童模特摆出不雅的姿势做性暗示动作等等吸引流量，带牟利的这样的账号要依法予以严肃的处理。那刚才其实我们谈到了就是网红儿童背后的这个家长的责任以及法律的监管，那您认为作为互联网的平台啊，以及社会啊，也包括这个学校，也包括生活在网上的这些网友哈，应该怎么样去保护好孩子的一个发展权益呢？ 我觉得这件事儿，第一是要平台做好的，因为平台对于在他平台上发布的内容，他就是有监管的义务。那么，做过直播的人应该也知道，其实有一些不太合适的现象出现的时候，他就会被停播。技术上是可以达到的，所以就看平台是不是有这样的决心啊，然后有这样的决心说我们要保护未成年人，所以就这个时长的规定，还有它的这个收益、它的目的的这个规定，这些方面肯定能够很大程度上去能够限制未成年人出境和这个把未成年人当工具的这么一个现象。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大家刷到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举报的机制？如果我们发现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举报的情况，然后呢进行审核，然后判定到底能不能继续孩子出境。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是作为一个父母，我们本身要怎么样去考虑，要怎么样去衡量经济利益和孩子成长、孩子长远的发展之间的这个平衡关系。因为现在的利益你看得见是短暂的，但是如果获得现在这个利益损失了孩子将来几十年的长远发展，那其实是个赔本的买卖呀。那这样的话呢，我想让家长们能够看清楚这件事对孩子的危害，我相信也有一些家长也会停下来。 是的啊，我们也希望全社会啊都能够共同有一个保护未成年人成长权益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啊，能够让未成年人在网络的这个世界当中也能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今天非常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朝莹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刘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NZBZ， 南征北战，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虽然终点还没出现在你眼前，你一定会，一定会到达的那天，他们会看到你奋力流的汗水，会催化着就在此刻， 我们都会陪着一起见证你每个荣耀的时刻。